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 988制作。《离魂记》黄俊益编剧第十集。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你以为我想嘅咩？个女我都有份。你以为我唔心痛嘅咩？我哋咁多年夫妻，你话性格不合就不合，话离婚就离婚，我都就晒你。个女而家搞成咁，做妈咪嘅系咪应该负上一部分嘅责任啊？ 李 Sir， Anna， 唔好食咁多烟啦，吸烟危害健康啊。 嗯。 唔系讲过你肠胃唔好，唔好饮咁多咖啡嘅咩？点解你啊讲极都唔听噶？拎嚟，下次啊饮牛奶同果汁，知唔知啊？ 冇可能嘅，唔会嘅。 你啊，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啊。Promise， 你 promise， 嗯。 咁就好啦，咁我就放心啦。吹大风啊，呢时冻啊，你不嬲都好易感亲嘅。唔好再坐喺度啦，我哋翻入去啊。 你 做咩眼定定睇住我啊？行啦 ，Jess， 吓 系咪你啊？ 李 Sir， 你讲咩啊？我系 Anna。 Jess， 我知道系你。从你劝我唔好食咁多烟，唔好饮咁多咖啡，对身体冇益。直到你要我勾手指尾嘅小动作，知道我容易感亲，我就知道你就系 Jess。对唔住啊 ，Jess， 爹哋对你唔住。 爹哋，你冇对我唔住啊！我真系冇怪过你噶。我知道变咗心嘅唔系你，系妈咪。我一直都冇同你讲，系希望你唔好咁自责，唔好因为俾唔到我一个完整嘅家，而用工作麻醉自己。见到你咁，我好心痛，好难受噶。我知道你锡我，知道你辛苦，所以我要自立。要照顾好自己，唔好令你担心。爹哋，呢次嘅意外冇人想噶。 唔系，如果唔系我忽略咗你，你就唔会搞成咁。一日都系我衰， 唔关你事噶。 Jess， 爹哋啊，应承我，无论我醒唔醒得翻，你都要好好生活落去。知唔知啊？ 唔好乱讲嘢，一定食得饭嘅。 爹哋 ，promise。 嗯 ，promise。 住 Jess 同李 Sir 父女同罪嘅画面，真系好感人。Jess， 你一定唔会有事噶，一定会醒得翻。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多谢你 ，Anna， 你令我哋父女同聚。Jess 嘅灵魂系咪仲喺你身边啊？ 嗯。他现在在我身边。 Jess， 爹哋答应你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你都要坚强一点，快点醒翻。 Jess， 你见点啊？ Anna， Jess 佢点啊？ 佢身体开始变得透明啊？ 点会咁啊？ 我都唔清楚啊。 佢而家点啊？ Anna， 你话俾我知啦。 他 究竟怎样？ 他消失了。 什么话？那他去了哪里？他会不会有事啊？ 我不知道啊。 Jess， Jess 啊。 看着李 Sir 悲痛欲绝的样子，我都觉得很难过。Jess， 会不会好像 Helen 那样从此消失呢？不过心跳显示器显示紧 Jess 嘅心跳仲好正常，暂时应该唔会有事。 Jess， 李 Sir， 你唔好咁担心啦 ，Jess 一定唔会有事噶。 嗯，系啦 ，Anna， 你早前讲嘅嘢系咪真噶？ 你话变态杀人狂嘅特征同佢颈部上嘅疤痕。 嗯， 你仲记唔记得之前嘅受害者 Helen 啊？ 就系你遇到嗰个受害者。 嗯。他和 Jess 都跟我提起过，他们在挣扎的时候都发现个变态杀人狂身上有个疤痕。啊，还有啊， Jess 在挣扎的时候曾经咬过他的手。 OK， 我懂怎么做了。Jess， 爹地答应你一定要捉到个变态杀人狂，将他绳之于法。 Anna， 帮我看实 Jess， 我现在要赶回警局。 嗯，Jess，你千祈唔好有事，要坚持醒翻啊！李 Sir 等紧你噶，我冇谂过自己会灵魂出窍。喺短暂嘅时间中，我飘飘荡荡喺空中，感觉好唔实在。我谂呢段日子，你一直喺外面飘荡，又翻唔到自己嘅身体，实系好无助同空虚。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 你哋好啊，欢迎嚟到生死告别展。呢份小册子系俾你哋噶，记住啦，活着就系对生命最好嘅回报。 唔该 ，Andy 啊，我哋入去咯。 Anna， 你点解带我嚟呢度嘅？ 唔好问咁多住啊，你跟我嚟啊， 吓。呢树系间房嘅摆设，好似葬礼嘅现场。中间摆住一副白色嘅棺木。Anna，Andy， 你准备好未啊？ 准备咩啊？ 练习告别。 啊、 我早前帮你报了名， 希望你唔好介意。 你咩意思啊？ 生命系无常噶，我哋都无法预测生死。喺死亡来临前，练习告别嘅仪式。 Anna， 好多时候我哋人都唔敢正视死亡，唔敢坦然面对，因为我哋惊啊，惊失去身边嘅一切，失去身边最亲嘅人。 我 唔好谂咁多啦，去啊，我喺树等你。 我明白 Anna 嘅用心良苦，佢要我学识放低，学识坦然面对生死。其实我一早就知道阿爸迟早会离开我，点解我一直放唔低？系因为我唔想失去佢。我慢慢走向棺木道，每一步都系咁沉重。身边嘅工作人员同我解释整个过程，但系我一啲都听唔入耳。当我瞓喺棺木道，棺盖慢慢冚落嚟嗰阵，我不禁流泪。脑海中不断闪过好多画面，好多我同阿爸之间嘅美好回忆。漆黑中，当我合埋双眼之际，我好似听到阿爸呼唤我： 仔，仔，要珍惜当下，活在当下。 爸，阿爸，系咪你啊？你喺边啊？爸， 我真系要走啦，你要好好咁照顾自己啊！ 阿爸， 再见啦！ 阿爸，爸。 周伯好安详地离开了我们，他应该已经放下一切，了无牵挂。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再次见回周伯，但可惜他都没有出现过。在周伯的葬礼上， Andy 心情比平时更平复，但我知道他实很伤心，我不懂得怎么安慰他，唯有默默守护在他的身边，直到所有人离去。送走周伯人生最后一程，他终于都忍不住。 Anna， 为什么阿爸这么忍心说走就走啊？ Andy 啊， 我们还有很多事没做，他答应过我要带着我成家立室结婚生仔，为什么他反口啊？ 你不要这样了。我以为那练习告别可以令 Andy 学会放低，原来不是的。面对死亡和离别，我们每个人都很脆弱。Andy 揽得我好身，好似个细路咁喊唔停。如果有一日我突然离开，佢会唔会都系咁？ Thank you. 你说过你喜欢大自然，所以我帮你揸主意拣咗啲树作为你嘅栖身之地。你睇下，精粹嘅树木前面仲有一片湖水，系咪好靓啊？你讲过嘅说话我都记得噶。 Andy、 Anna， 嗯， 你话阿爸中唔中意啲树啊？ 嗯，周伯同我讲过。他离开后最想的就是回归大自然。 爸，原来你一早有这个打算的了。 其实周伯没有离开过我们的，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他化身为一棵树，永远守护着我们。生命的结束是另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他只不过用了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遮风挡雨，延续他的使命。 爸，你永远都是我心目中的巨人。 嗯。咦 ，Bell 未瞓嘅， 等你瞓咯。 唔系同你讲咗我会迟翻咩？叫你唔使等我瞓噶。 咁我瞓唔着咪等你翻嚟咯。系咧，佢点啊？ 心情平复咗好多啦。 咁咪好咯，你睇下你啊，为咗佢嘅事奔波劳碌，成个人憔悴咗好多啊。 有咩？ 其实你同佢而家系咩阶段啊？已经喺埋一齐？ 嗯。 你真系中意佢？ 点解无端端咁问啊？ 我惊你系因为可怜佢先同佢喺埋一齐咋？ 梗系唔系啦，我觉得同佢一齐好舒服，好有安全感，绝对唔系你讲咁噶。 咁就好啦，最紧要咧就系你开心。好啦，你都攰噶啦，快啲去冲凉休息，听日仲要上早课噶。 嗯 ，Bell 啊，你做咩瞓唔着嘅？ 失眠咯。 只是失眠咁简单，哼，你一定有事，讲你听下，等我同你分担。 我 系咪为咗 Danny 嘅事啊？ 你点知噶？ 你喺周伯嘅葬礼上心事重重咁，明眼人啊，一睇就知啦。更何况话你嘅好姊妹 啊， 究竟你同 Danny 而家点噶？ 我好想同佢讲清楚，但系呢几日揾极都揾唔到佢啊。 件事是怎样的？ 前几天 Frankie 送我回来撞到 Danny 了。 好了，早点回上去了。 嗯，回到家里先。 OK， 拜拜 拜拜。 Danny， 你怎么在这里？ 他是谁？告诉我自己到底是谁啊。 先生，麻烦你放手先。 我和我女朋友的事关你事啊？ 放手啊。Bell， 你件点啊？痛唔痛啊？ 冇事啊。 你睇厕所唔晒啊，仲话冇事，一定好痛。 你唔好掂佢啊！ 先生，你系咪有问题啊 ？Frankie， 你先走先啦，我自己再揾你。 唔得，我唔可以就咁走咗去。 我叫你放开，唔好再手嚟揸我头啊！ 停手！打 我！ 停手！停手！停手！停手啊！ 之后点啊？ 好彩工业保安出手阻止，佢哋先至停手咋。不过他们两个都受了伤。 我都说了你很多次的了，你看啊，这次玩出火了。 我知道啊。 你知道，知道就不会搞出个大头佛了。 我知道衰的了。Anna， 你教下我应该怎么做啊。 那你喜欢哪个啊？ Frankie， 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开心一 点。那你是不是应该跟 Danny 讲清楚啊？ 我有的。不过那晚之后，他好像有意避开我咁， 我打佢手提又唔接，系佢住嘅公寓，佢嘅室友又话佢唔喺， 点会咁噶？ 不如咁啊，你帮我同 Danny 解释下。 而家风头火势，我帮你解释佢都未必听啦。 咁又唔得，咁我应该点做啦？ 等佢冷静之后，先再揾佢啊。 我又系咁啦。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 做咩啊？成晚粒声唔出嘅。 冇嘢啊。 边个激亲你啊，小公主？ 冇啊。 真系冇？咁点解成晚故意抛衰咁啫？ Frankie 啊， 嗯， 对唔住啊， 从咩无啦啦同我讲对唔住啊？ 嗰晚我 我知啊，你以为我呢几日冇嚟揾你，系因为为咗嗰晚嘅事嬲咗你？ 乜唔系咩？ 梗系唔系啦。 咁你呢几晚都冇 text 我，又冇打电话俾我嘅。 对唔住啊，呢几日咧。有个大客喺上海过咗嚟，所以我一直忙住同佢开会，又要应酬佢，每晚搞到好夜先有得翻屋企啊！咁夜啦，我又惊你瞓咗，所以咪冇打电话俾你咯。 真嘅？ 我几时有呃过你啊 ，Frankie 啊？ 嗯？ 你点解唔问我嗰晚嗰个男人系边个嚟噶？ 咁如果你唔想讲嘅，我又何必问呢？ 你真的不想知道他是谁？ 嗯，既然你这么想说，好啊，你说。 他是我大学的同学。 嗯，还有？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他死缠烂打，一直缠着我，觉得我们会有可能。 哦？ 他当了我是他女朋友。 唔怪之得嗰晚佢咁激动啦。 对唔住啊，我应该一早同佢讲清楚，我同佢系冇可能噶。 其实而家你同佢讲都未迟噶。 但系呢个代价好大咯，令到你白白受伤。 冇咁啦，我都冇事啦。 嗰晚佢出手实在太重啦，你而家仲痛唔痛啊？ 唔痛。咁为咗保护自己中意嘅人，受少少伤又有乜所谓呢？系咪？ Frankie 啊， 冇扁嘴啦，再扁嘴又唔靓噶啦。你睇下今晚嘅夜景系咪好靓啊？ 嗯， 咁就冇咁扫兴，唔好再提起佢啦。我哋应该咧好好享受属于我哋两个人嘅世界。Bell， 嗯， 你永远系属于我一个人。无人可以在我身边抢走你。 先话喺大学车站等啊嘛，而家又唔见人，打佢手机又唔通喎。哦，咁你揾到佢通知我啦。系咁啦。 哎呀，去咗边啊？话咪喺度等紧我，大树下边。 包。包啊，你做咩踎喺大树下啊？咁样淋雨法会热病噶，我同你翻车站避雨啊。 要啊。 点解啊？ 车站有好多小强，仲识飞噶。 哦，咁有我喺度啊嘛，唔使惊噶，我帮你搞掂佢。 真嘅？ 嗯。 多谢你啊，有一次我需要你嗰阵，你都出现我身边。你系呢个世界上对我最好嘅人。 你讲过我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的，你讲过的，为什么现在说变就变啊？我不信你会这么绝情，我不信。 离魂记第十集，导演廖日豪，配音黄君彦， Anna 曾心怡饰演， Belle 许芳齐饰演， Andy 刘俊荣饰演， Danny 邓慧豪饰演， Frankie 郑其元饰演， Lisa 刘龙芬饰演，周柏潘有才饰演。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brought the warmth, you brought the light, you dropped me mid flight. 中午12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